您现在收听的是《快速街头英雄旅程》，不是第七季，也不是第六季。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的大平台，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懒豆丝。 哦，我们现在第六季已经结束了，而且我们休息了很久， 嗯， 然后第七季还没有开始。 没错。 那我们现在在干嘛？ 我们在 review 外传。 review 我们要进行一个 review 式的外传。 没错。 那聊聊近况吧。 哇， 是不是直接单刀直入，直切重点？ 直接重点，对。 这整集就是一个聊聊近况、 review、 聊聊过去的英雄旅程。 没错。 那难道是你的近况呢？ 我的近况，好，我要开始咯，请仔细听好。就是从很久没有录音开始嘛，我生了一场病，看了两个新生儿，胖了 0.3 公斤，剩下四天年假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加班150个小时，这就是我的近况、这就是我的近况。 加班150个小时，但你实际还是只能按照法定规定报到，现在还是46。 这种有一点小技巧的规避法律我们就不多说了。我只能说我加班150个小时，我没有说几个月加班加起来150个小时、但是你们去想想、我150个小时是几个月呢？ 嗯，三个月到四个月吧。 嗯， 还是三到四个礼拜。 两个月啦。 哎，随便啦。 对，我不能公布正确答案，但是我想关心我们的粉丝应该都会知道。 嗯，而且我们消失了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其实也蛮短的。 对，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消失。 我和刚刚一直都有在上传一些影像的到、 没错，消失的只有我。 快速街头的 FB， 对。 然后也有人私底下跟我们说，那个好好笑哦。 哪个好好笑啊？哦，你说那个、 就是、我们上传的两个影片很好笑， 对，真的还蛮好笑。 可是点阅率告诉了我们真相， 嗯， 就是没有蓝豆丝， 没有人看， 没有人要看， 少来了，我明天。 而且我们刚才要录音之前、我们还打开了那个后台的那个 统计数据表。 发现有蓝豆丝跟没有蓝豆丝居然可以差了整整2到3倍。 蓝豆丝来的时候是第五季的点阅率连1到4季加起来都没办法干掉第五季。 天哪。通常一个 拿翘了，他拿翘了， 拿翘了， 拿 翘 了。 大头症， 大头症，没有你我们要干嘛？我们洗洗睡。 不然，我们来搞一集，就只有蓝豆丝，然后，我和你就在旁边听就好。 嗯， 不行啦，这样人家点开10秒钟就关掉了。 不会，为什么？他就是只想要听到你的声音。你知道他可能就是在听到我们的声音的时候，想着蓝豆丝什么时候才要发言啦？你们两个可不可以闭嘴？ 应该不可能。 给我蓝豆丝满满的大平台。他们只想要听蓝豆丝。 你们真的太 over， 但我真的会太拿翘，这样也不太好。 對，很多听众朋友都在等你回来。 很多是哪一位？ 超多了。我们现在听众听，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还是不知道我们有脸书粉丝页。脸书粉丝页呢，名称叫做“快速街头英雄旅程”，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 嗯， 点开之后呢，我们来看上面最近的三篇文章。 是 最近的三篇文章，我们先不要看最后一篇，我们先看前两篇，也就是希杰和维刚的两个欢乐影片，分别是接触到73名用户24人观看，跟接触到85名用户37次观看。8个点赞、再看一下蓝豆丝所发的最后一篇， 是、 欸、他才 po 几天三四天还就达到了跟我们这么辛苦制作的影片一样的触及人数他只是一句字， 这个是谁啊？ 这个 你的朋友吗？ 我不是，欸，这个王先生来自什么王的王先生，我也不认识他是谁，欸，王先生，如果你来听我们节目的话，希望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嗨我真的想知道你是谁。 我的确是有注意到有一些些新的朋友就是来按我们脸书的赞，但是 我都觉得那是你们的朋友， 欸，没有，欸， 最近三个都不是， 我们都觉得是你的，欸， 应该不太 是因为毕竟 国民党 低调，嗯， 国民党的不要什么发言人的朋友会不会， 应该不是，不是，他应该不知道我有在录这个节目， 哦，真的，哦， 欸，你不要把我的那个 好像很厉害蓝豆丝到底是谁，他好像很厉害神神秘秘， 不要再这样了， 我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一件事情，你们这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蓝豆丝是谁的 那只是我和维刚无聊的时候写出来的一个程式，嗯， 如果你说人生有什么遗憾就是这就是你们最大的遗憾这辈子没有第二， 按赞数应该不会取消掉吧， 有可能会取消掉 不瞒你说，连我都连我都好久没看过蓝豆丝，应该是有三个月了吧， 嗯，我觉得我好像也很久没有看到， 搞不好我偷偷坐完月子你们不知道， 前几天我不要我妈还是我姐还会说，欸，那个蓝豆丝好像很久没有来我们家， 是不是因为你太久没有打开电脑的那个编辑器所以他们都没有看到它 有可能，有可能 这段程式码已经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因为它已经是趋近于完美的版本， 欸，你知道蓝豆丝跟我大姐是邻居吗？ 哦， 欸，你我没跟你讲， 你大姐也是一个城市啊天哪，哦， 不是不是，是蓝豆丝是那个他是那个机器人，我把它安装在罗比那个机器人的核心里头， 核心里面， 欸，okay, OK 然后刚好你大姐在旁边 没有，我是真人好吗，我刚才不是先说我生了一场病，所以大家觉得我声音是不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 有点 就是因为没有安装防毒软体啊 对，我被病毒入侵了而且我跟你讲我生的那一场病真的很神奇，就是我其实这三个月哦，嗯，有觉得有一种有求必应的 feel， 就是我想要买什么东西或是想要干嘛，那个东西就会在特价，就会在促销， 然后你就买了， 对，我就会买，而且就是我在心里想而已，我没有跟任何人讲哦，但是那个东西就是在特价，就刚好什么页面或广告页面或是让我看到它在特价，很神奇。然后为什么会生这一场病呢，其实我是要求来的 然后呢， 就是因为在生这个病之前有两个会议我不太想参加，因为会碰到我不想要碰到的同事，然后我就跟老天就想说啊，让我生病吧，就让我就可以请病假，因为你感冒了你不可能来啊，不可能来就可以逃掉那个会议，结果没想到我还真的感冒了，但是没有到严重到让我觉得不能去上班，因为本人我就是这么有责任心，就是没有办法，就是一点点小感冒就不去上班这样，所以我就生了这场病，嗯，是不是有求必应， 欸，那工作的状况会让你萌生退役吗？ 哦，还记得有一集我们在聊说如果想要辞职的话就先把辞职信写好然后放在皮包里面就保平安了吗，对不对， 欸，对对对， 结果我当天晚上还来不及写好辞职信，我隔天就跟老板翻桌了， 哦所以老板有叫你不要来了吗 没有，欸，他反而帮我找了一个工读生 哦，所以还是要适时的反应， 对，我觉得就是我有适时的就是说出来，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在那，因为其实我大半年来都配合度我真的觉得超高， 那你现在有，嗯，工作上有比较轻松一点了吗， 就是那个工读生来是有舒缓了一些那个那叫什么，就是 工作量 不是工作量，就是 杂事量， 解一点那种急迫性，就是燃眉之急啊，解决了一些燃眉之急，但是真正在审核什么工作，还是我要自己本人亲力亲为，毕竟那个章盖下去是我的章啊，就是我就是为了那个章而负责，如果那个章盖的是别人章，我就不管了。 好，你分享太多了，那我就顺着你的话分享我的进化。 好啊， 先换你们好了。可是你们不是说大家都要听我的声音吗？ 对耶， 好，那我不讲了。 好啦，没有啦，开玩笑啦，拜托你讲，换你。 好啦，就是我先顺着你刚刚讲有求必应这件事啦。 对， 其实就是我大概前两个礼拜，我觉得我的牙齿很不舒服，就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那我就去照镜子，我牙齿怎么那么脏？吓到了，你知道吗？ 是哪一种脏？是有垢啊，还是说？ 就是、对，就是那种可能咖啡喝太久啊，藏在那种上面的那个杂。对，因为我的确是没有人带我去洗牙，我就不会去洗牙的那种人。我没想到这一年多来累积了那么多污垢，然后我只是这样想，我也没 Google 说要看牙医或什么。有一天我打开 Facebook， 就在最近而已，他不是说有推荐广告吗？ 对呀、啊， 我那天说要跟你讲很诡异的事情，就是那个、哦，我只是心里想而已。 但是你有没有 Google？ 你还没 Google？ 我没 Google， 我什么都，我只是心里想说，我改天要来想办法把这个牙垢清一下。嗯，结果呢，我就看到了，他说有卖一种漱口水了， 哦， 可以清得很干净。 嗯， 然后我就被吓到了，我只是心里想而已。 但是现在不都有大数据吗？ 但是我只是心里想， 你完全没有 Google 类似的关键词，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 都没有 留言， 都没有。 哇哦， 他已经会读心术了。 哇哦 ，Facebook 会读心术。 其实 Facebook 那个还蛮明显，比如说我搜寻那个，我先讲合理的，你这个留言不太合理。 啊、对， 合理的就是，比如说我在网络上搜寻什么，USB 接头， 嗯。 然后哎，他就会推播一些广告，就是你想要买充电线吗？你想要买转接头吗？你想要买什么之类，他就推播这些广告。对，他还蛮那个从。那如果说你经常在那个亚马逊啊、拍卖网站上面去搜寻相机啊、什么镜头，哎，他就会自然而然的推播一些那些相关的广告。啊，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嘛，因为他大概知道你有这个需求。对，比如说你看我最近我需要点开我的 Facebook 右边，他就在卖这个穿戴式装置， 嗯， 因为我之前不小心看到别人有在用，我就 Google 了，他就推播这个东西。 这个我们都知道啊。 对，但是你这个太神奇了吧，你这有求必应啊。 对啊，但是我后来去查了一下那个漱口水啊，那个只是广告噱头而已，没有那么神、哦、所以我并没有买。那我在抱怨我最近工作上的量就很像是蓝豆丝的那种程度，我觉得 接近了87分像， 太超了。 你确定、 有一些， 你确定有接近？ 至少对我来说，我觉得很超，而且有其中有一项任务是有时效性的，那有时效性，那你就要赶快做出来，对不对？不给你时间做，他就是要一直把你每天都塞一些外出的行程、公出的行程，你没有时间去做那件事情。我现在。我的工作态度你也知道，你给我多少时间我就帮你做多少事， 嗯， 到时候你就不要来怪我为什么做的那么烂 哦。 你敢怪我，我他妈我一定跟你 就跟蓝豆丝一样。 对 啊，就是这样啊，没时间啊， 没时间啊， 派一个工读生给我啊。 对，类似这样的。 我没有这样子。 没有工读生我不做了啦、我把我皮下里面的东西拿出来给你。 然后那个他还说啊，这个有时效性的，他说随便做。我跟你讲，他的个性，他嘴巴上是说随便做啦，但是他最后还是会归毛啦。所以我到时候啊，你不是说随便做这样很凶，他可能就会被我吓。 你的随便是多随便啊！ 我跟你讲，我的随便就是这么随便呢、啊。 真是太好笑。 对，反正最近上班那个积了一大肚子气，然后几个同事之间前阵子还吵架，这样他们吵架，那我是马英九，我不沾锅，所以就 看起来还是个好好的。 但是我觉得我的工作那个工作那个时候工作气氛有被他们影响到。 哎、欸，我们第一段聊的有点长、 可是你还没分享近况啊？ 没关系，但希姐用 那个神回复的方式来为第一段做个小小的结语好吗？ 第一段呢的结语呢，就是祝大家也是有求必应啊，必应。哎、刚刚说到有求必应，那我好，等一下我刚刚分享完之后，我再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是2016年回顾嘛？ 对啊，回顾、 那我在头尾呼应吧，不但讲到2011年回顾，而且还呼应到 有求必 应，好不好？ 好，那我们就等会再回来这个大平台咯。 好， 等我见， 拜拜。 欢迎回来，英雄旅程快速接头。我是讲错了， 没关系啊，那就这样子开场好了。你是谁？ 我是兰诺斯。 我是大平台中的希杰。 我是王大蛮。 很多人应该不知道王大蛮是谁。 天哪，这什么年代的卡通人物啊！ 魔头手王大蛮， 太久没录了，到底开头什么？ 就刚才那样子啊，很好啊。大家最喜欢天然呆的蓝豆丝了。 我本来就是呆，不是天然呆。 好好啦，我来分享一下我的近况好了。 好， 我跑去那个上海玩。 哦，对， 但是我没有跟公司里面的人，还有其他就是业务相关的人说我去玩。我是说我陪着爸爸妈妈去探亲，我不知道这样子讲会不会比较好听。 嗯， 如果你们是主管，然后我来请假说，报告，我要跟爸爸妈妈去探亲。 去哪里探亲啊？ 主管去上海探亲。 哦， 爸爸妈妈探亲 在上海啊？ 对啊，我陪爸爸妈妈去探亲。 我觉得一开始不会联想到你就去上海玩。 一开始不会吗？ 不会， 因为探亲这个词很奇怪。 对，探亲 不会啊， 感觉 但是就是去玩啊， 是哀伤的成分在。 是啊，但是探亲本身就有哀伤也有快乐的， 对， 快乐可能占九成，探亲可能是去慰问啊，去看看这个亲戚最近还好不好啊，这个大概确实也有，但是只占了10%不到。 对，所以 但是 我 把这10%放大，我也觉得应该是还好。总而言之，我就是去做了一个探亲的动作，然后就 有什么值得分享的这个动作里头 哦，就去参观了上海繁荣的大都市。 哎，上海的城市很大哎，这个 超级 对啊， 真的是蛮不想再讲那个了，真的是大 big 哦，不是吗 great 真的是大。然后我觉得，你知道人就是会有种比较心态，忍不住就会想要跟自己的家乡比。 但是等一下，我等一下，这我一定要插嘴。 嗯， 上海不会地震，你要考虑清楚、哦。 但是上海，我有去参观那个上海城市发展沙什么什么的博物馆，刚才差点讲出口，什么什么的博物馆。然后，哎，它里面就有介绍它的土壤会异化，很严重， 哦、好吧， 非常严重土壤异化的那个状态。就是它的土壤的年纪大概只有8000年，但是要成为一个坚固的扎实的土壤大概要万年以上。 嗯， 所以它导致它的那个地质状况也没有很好，虽然没有地震，但是土壤的状况并不是很健康，所以他们有这样的隐忧，然后他们的地质专家也有注意到，忍不住就想比较啊，重点是这个， 好吧好吧， 然后比了就会人比人就会气死人。 是要跟什么比啊？ 跟台湾比啊，跟台北比啊， 比如交通啦、建筑啦、商业啦、饮食啊，还有深层的历史文化啊、古迹啊， 我 人跟人的互动啊， 就是我也是比到那个商业的时候，我就不比了。 嗯 就觉得 就知道自己输了， 就两手一摊， 输很惨， 两手一摊， 反正我就是不在这里，这样 随便你啦， 随便你啦，这样。 不过就是有几个臭钱嘛，就产生这样的酸葡萄心态，但还是有满满的收获了。对，我可以私下再传我去的行程给你，但当然你可能就是自己去探索也不错。 哦，你说我吗？我已经去过上海两次了，最近、 哦、天哪， 将来要去第三次。对， 原来蓝豆丝，我们真的是 怎么了？ 失敬失敬，还是可以交流一下啦。 对啊，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感受不同，因为毕竟我不是去探亲，我是去探友。 探友 就是我朋友，我有个好朋友，他在上海工作，所以我都会去找他玩。对， 假设 top one， 对， 就是只给你三个小时，让你选一个地点去的话，你会选哪一个？ 我会去哪？我会去静安寺附近。 为什么？ 那这是静安寺吗？叫静安区啊，静安区， 就是那个城隍庙吗？ 它是城隍庙吗？它很金金金的，不是城隍庙，对不起，不是城隍庙，是静安区附近。就是我觉得它就是有点类似有中西融合的 feel，就是、 中西融合， 对，有点像天母，对我来说有点像天母。就是很容易把他们把跟台北市的区域放在一起。 然后是那上海跟东京这两个大城市哪个比较夸张？这两个你都去过。 你说的夸张是哪一种类型的？ 就是让人惊艳，觉得说哇哦，赞爆了，还是都没有这种感觉？ 上海更劲爆是吧？ 对，因为东京让我觉得没有预期中的那么好。 但是我没有去过东京啊，但是我在猜想东京应该非常精致吧。 东京我去过， 我打个比方，我打个比方，就是我虽然没去过东京，但是我认为东京你可以拿放大镜检视，你可以拿放大镜去检视它的地板啊、墙面啊、建筑物的外观啊、垃圾桶的构造啊， 可以， 你可以放大镜检视，没有问题。但是上海呢，你只能远远的看，哇，好棒哦！但是你拿放大镜检视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有很多裂痕，会有很多瑕疵，会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但是你远远看，看起来超级棒，我是这样认为啊。 那近看的时候会看到什么？ 近看就会发现很多就不符合人体工学的一些设计啊，就是它好像怪怪的，脏脏的。好像有裂痕，这地方好像怎么这个转角 有点突兀，会有点 突兀之类的，是吗？我的这样比喻， 没去过还不知道。 应该是说东京整体来讲就是一个古城衍生出来的，所以它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还蛮有秩序的。但是上海太像是要把好像是一个巫师，他不想按照那个时间去修炼，他就把所有的药草，人家本来就是 A 再 B 再 C， 可能中间要隔20分钟、30分钟再放，他没有，他为了要速成，所以一次把 A、B、C 就全部放进去了， 就是像那个王大蛮。不知道要讲什么时候，就比一个帅气的手势， 就结束 满满的大平台，好像很有气势。然后你也当下也觉得，哇，帅爆了。可是你再重听几遍、重看几遍，就发现，怪怪的。 对，所以就变成那个就是修炼药水的巫师，他就是把 A、B、C、D 一次放进去之后，哇，里面虽然什么都有，但是融合出来的东西，提炼出来的东西，那个药效就不知道是去哪里了，这样。 但是他不会后悔， 他没有，他就是想要这么搞， 他就是想要 这样， 对啊，他们就是想要这样。但是他就是 在重金提炼，就是当你觉得不行的时候再砸重金进去。哦， 你知道中国， 那个好像也可以的， 中国的一个特色， 嗯， 跟我们这种外面的，我说非中国都叫外面的特色，从APP 或从一个网页的制作就可以，平台从一个大平台就可以、oh. 就可以看出来，像 每一个平台吗？ 我们外面的特色都是很每个功能很精确， 嗯， 比如说 Facebook 我今天就是拿来社群聊天的， 嗯， Google 我就拿来搜寻东西的， 嗯， 中国的特色是大杂烩， 大杂烩， 它一个比如说百度就要来一个什么百度什么百度什么 百度 百度叉叉叉 HAO123 每次都给你绑架首页那个， 自从用了好123之后我再也不怕被绑架了， 什么微信微博，所以那微信微博那些东西外国人去进去初次去用的话会很不习惯， 但是 因为它太杂， 但是本地人用的非常的爽， 对，所以上海我觉得他们就是用他们那个民族兴趣创造出来的东西，也许啊，我没去过，不应该多讲。 什么都有的那种概念，但我个人还是至少去完回来的这一段时间，我是觉得非常值得，值得，甚至值得再去。 对， 嗯， 还可以再去看看更多的有趣的。 因为其实上海真的很大，它不像是。像台北市可能如果要精致的逛的话，哦，一个礼拜台北市 over 啦， 就是对，就是如果你要很精致的逛一个礼拜台北市就已经绰绰有余，但是上海不是，你没有待一个月你完全没有感不能感受到那个实际他们的细节在哪里， 嗯， 而且他们都好有钱哦， 范围太大了 他们都好有钱哦。好了，不比了，不比了。我的近况就是这样了。去上海回来之后，整个人都变了，变得不开心，变得很开心又不开心，就是一种扭曲的状态。 今天如果这个上海它不是在中国， 嗯， 它是在日本或是美国，你还会不开心？ 不会啊，因为不同语言啊，不同文化背景。 那假设它是新加坡好。 新加坡也还好，因为他毕竟不知道欸， 今天偏偏他是中国，所以你不开心了吗？ 不是欸，就是对啦，就是同文同种两岸一家亲，结果我们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就是那个世大运2017在台北， 对 的一个广告，那个广告居然是用上海的背景，那个美术编辑大概有点问题，他就就把那个上海的城市的一些特色都画进去，然后上面就写2017世大运在台北。 怎 么 会这样啊？这是什么新闻啊？ 这真的是一个，我那时候真的笑了，因为我刚从上海回来嘛，然后对上海那些景色有就是稍微有点 sense， 很敏感。看到之后我笑了，我笑了。 只有你发现， 就是去麦当劳，就你可以买到卡拉鸡腿堡， 不是，它是 或者是呱呱包， 麦当劳叔叔的背景logo 去卖卡拉鸡腿堡， 说你要吃呱呱包吗？你想吃卡拉鸡腿堡吗？你想要吃 最好的汉堡在 对 肯德基之类的， 最好的芝心披萨就在麦当劳。 对，类似 的那种感觉，很突兀啊，非常令人。 有人发现这件事情吗？ 有 人发现， 有啊，立刻隔没多久被踢爆。 这个美术编辑以后还要在这个业界生存吗？ 我想他可以去上海生存。 哦，我懂你的意思，这只是一个 跳板。你这么爱上海啊，你来吧。 哇，好好哦。 这段扯有点多哎，我好想听听希姐刚才所提的有求必应。 有求必应吗？ 嗯， 这要讲到我们现在是2016回顾时间喽，现在开始好不好？ 开始 了，嗯，好 不好？ 好，那我当第一个。 嗯， 我记得2015年呢，之前的我是一个还蛮奋进的青年。 嗯， 直到2015年年末，我觉得我累了，我就对自己许下一个承诺。 哎，但好像王大蛮的台词也有哎。 是 那一天，我对流星许愿。 对，我那天就跟。 我那天就跟刘星许愿，我2016我决定我不要当愤青青年了，我要当一个废人，我要过得舒服自在就好。嗯，就这样子一直过过过过过过过过到了2016的12月中了。现在我的确也真的做到这2016，我回顾起来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成就、 就是、所以你的2016年代表字是废 废，对，然后就是过着一个混日子的态度，就是这样。然后一切还年末了嘛， 对， 总是要给2017年一点期望，对不对？然后我那个时候我就跟刘星，不是、啊、 再一次牛星什么， 因为 跟牛星 刘星许愿、其实不是刘星，可能是跟某个神明这样子许愿说，好吧，我觉得我今年过得太废了，我还是不想要这样子，我发现自己好像还是不要这样子人生。然后我就想说2017年啊，开始我要奋发，重新奋发的做自己。结果呢，妈的，刚许第二天开始，前面可能每天都过得非常惬意舒适，一许啊，你知道一个人如果 天将降大 任，老天爷听到哦，那你这个必须要先抄一下、他就会开始抄你。我开始后悔， 开始疯狂的丢任务包给你。 我觉得还是人还是当废人比较舒服 哦。但是你没有成就感吗？ 没有啊。你说 任务包解的，就是神明给你这么多任务包， 太累了，肩膀很酸呢。对啊，我不喜欢解任务， 所以要求正确。 而且你当你一直解任务的时候，你会觉得其他人为什么他们好像什么事都没有？ 对，我想要确认一下，你跟刘星许的愿是、是我想要脱离废的状态，我要成为一个奋进青年，这么具体的描述吗？还是什么样的描述？可以具体的说一说吗？ 具体的就是不要就是像现在这样的混日子，但是可能下班后的黄金班老师要找点兴趣来培养。 哦，那感觉上是蛮正面的。 对啊，但是我自己 是，但他拿公司的事情把你那八小时填满， 对，他就是 哇、 他就是。 那我觉得这个刘星也蛮混的， 大概是有这样的。 他大概就是太多人的那个梦， 所以 愿望要 你在许愿的时候，其实基本上要精确了。你可能要说哦，我上班的时候还是希望像现在一样废，但是我下班之后想要变成一个奋进青年，这样子，这样子 时间切割你要切割准确， 对， 不能说他就想说这个他在回 email， 这个简单，把那个前面八小时延长成16小时就好，复制贴上， 对， 让你 时间 拉长，这样 子好，对， 那。说到这个，我在年初的时候我也有去 向流星 向我的流星许愿，那我也是跟我的流星请教一些问题，如果我适不适合做 A 做 B 做 C， 然后这个流星他就跟我说，你呀根本没吃饱啊，你是一匹瘦弱的马，你根本走不远哦，你真的要做 A 做 B 做 C 啊，你会做到死啊，你要不要做随便你啊，但是会很累啊。果不其然， 那你做了吗？你做了吗？ 我就做了 ABC 啊， 其中的 A 我知道 全部啦， 哦，全部都做了， ABC 全做了啦、 哦、对 靠了靠边走真的很累啊，真的很累，我现在很后悔， 就是又读书又弄一些有的没的， 又有的没的，然后又想要到处旅行之类的， 真的累死了， 太累了。九月、十月的时候，还是十一、十一月的时候，我又去找另外一个流星， 是跟我去的吗？ 对，跟你一起去，又去问了类似的问题，得到一样的答案。你是一匹瘦弱的马，你要做可以啊，你累死自己而已啊，好准哦。 真的好准哎、 欸！那蓝豆丝有没有向流星许愿？ 首先呢，我要先提醒一下希姐，因为他在去年跟流星许了这个废的愿，所以他2016年完成了，对不对？要记得去还愿哦。 没有没有， 毕竟还是有11个月的好时光嘛。 你听我说，你听我说，我这个不是 不是你一般的宫庙那种愿，我有时候许愿其实只是在跟创造人类的上帝许， 对对对，就是，所以我是说你不管当下许了什么愿，你一定是用什么东西做交换吗？ 没有啊，我没有用什么东西交换， 你没有用东西做交换，他就应许了你的愿望。 对啊，我就是这么 去仔细想想，因为这是很严肃的一个问题呢。 好，我会再研究。 我不是想要吓唬你，但是这真的很严肃。 也许现在就是许愿的那个神透过你的嘴巴来告诉我说， 对， 欸， 搞不好是哦， 姐姐你好像欠我什么东西还没还哦。是这样的吗？ Oh my god， 你现在有点像鸡童，鸡童被什么神灵上身。 我有时候就是有这种体质，我没办法。 那你的2016之前，就是2015年末的时候， 其实我告诉你，2010年的时候 你也有跟流星许愿吗？ 没有，我只是告诉他说，欸，可不可以当我在工作上顺一点，就是让我在工作上顺一点，有所成长。没想到他让我如此的成长啊，就是加班时数的成长。 他可能听错了， 没有他没有很精确的告诉他， 讲话真的要非常精确。 对，在工作上顺一点。 他们那，我跟你讲，他们那些神明就跟公务员，那个章都乱盖， 好累，好累哦！就有人来许愿了，烦死了。 之前那个都这样盖啊，我也这样子盖啊。 什么顺一点？ 对， 让工作让它多，是不是？让你顺顺顺，发了不行，发炉。 然后哎，工作有所成长，成长什么？好，你没所成 长 什么，我就成长你的加班时数啊。 哦，满满的大成 长。所以其实呢，他们有应许了我们的愿望，只是我们没有很精确。所以我打算要想好精确的字之后，再向他们报告我今年的事情。 但是一般来说啊，不是说向流星许愿不能太精准吗？ 流星应该没有办法啊，流星 精准到一个不行。 五秒钟就过的东西， 对对对， 你要怎么精准？ 那个流星只是一个象征， 除非 对对 哦，好，对，我就说好，那如果要精准到，难道就是 说 让我在1050年12期第383号的乐透，我要中362万？这么精确吗？ 7425块钱。 没有没有没有，我现在知道，我现在知道，跟神明。这个蓝豆丝现在可能还抓不到那个感觉，但我和伟刚可能知道，我想跟神明许愿了，就跟开招标规范一样的道理 哦。 你不能 让一家得， 你不能开 后一家， 不能规格开得太死，把自己绑住，就没有人来得标，就是没有人来投标。 神明看了要说，这个给土地公好了，啊，土地公。这给关公好了， 是没有人 给玉皇大帝好了， 没有人愿意接你的许愿。 对，那你说这是妈祖的范围吧？ 但是如果你开得太烂，你太散太 general，嗯，变成是那种什么大陆货那种 哦， 听都没听过的厂商。 你开得太散，你开得太散，他们也是一样啊。这个是妈祖的范围吧？ 对， 这个我太简单了吧？这个， 所以这许愿绝对是一门艺术。OK。我现在才领悟，所以我2017我还没正式许。 我们好好思考思考。 我许的时候， 那么 这个 你要先思考还愿的事情，再思考许愿的事情。 对对对，好，是是是是是是。 对，所以某个程度，神明的确是应许了我的愿望，嗯，是不是？ 是是 是。 哎，欸，那对， 但是我刚刚说我要瘦啊，他怎么没让我瘦？ 你那个黑曜石到底有没有效？ 欸，我黑曜石我在上个礼拜就解上次的录音我就解释过，它 是 有效的。 你还是觉得它有效的，对？ 你要想看我都撑成这样子了，它会没有效吗？如果没有它我还撑得下去吗？ 真的。 欸，蓝同事，所以你一直不肯跟我们见面的原因是因为你胖了的关系吗？ 你要我在节目上说是还是不是呢？这不好说，这不好说。 好，我们等一下休息时间来讨论。 好啦， 我 们先休息一下， 我也不会告诉你。 等一下再来回顾啊。好， 好， 拜拜， 拜拜。 欢迎收听快速街头大平台，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 我是蓝豆丝。 蓝豆丝想要说什么呢？ 啊，我是说我要认真来回顾一下，会不会观众说你刚刚不是一直在讲吗？ 不会啊，大家就想听你说啊。 好啊，那我真的要说咯，就是2016年虽然我就是真的算是很忙，就是忙工作，忙的那种是时间没有的忙，没有时间的忙，不是说真的心理上有多忙， 是穷忙吗？ 就是也没有到穷忙，因为忙的是有 还是有成长， 还是有成长。然后是就觉得说，就算我今天这个今年都在工作，但是也很感谢，就是有维刚还有希杰愿意让我加入，就是英雄旅程。 我们才感谢呢。 如果没有加入这个英雄旅程的话，哎，说不定我会变自闭儿。哎，就是我就封闭了自己，然后我也不想分享这些事情，即使我生命中有好的事情和快乐的事情，我都不想说了。 还知道 是不是会对社会造成一种负担，就是变成社会上的包袱， 就是 因为如果我走了一条比较偏激的路的话， 可能会有反社会 社会事件的里头的主角吗？ 对，我就很害怕，因为我真的觉得现在的人大概就是精神状态可能会突然失控，那失控之后他想做什么事都可以，因为尤其是今年发生很多个就是匪夷所思骇人听闻的社会事件，对不对？ 对。 所以如果我没有加入这个大平台的话，我会变成什么呢？ 会变成绿豆丝。 啊，不， 好 冷哦，永远不可能变成绿。对，我搞不好就是你知道，可能就是拿美工刀刺伤主管之类的、社会新闻的主角之类的。 大不了不要干嘛，干嘛伤人呢？ 对，可是你知道，人有时候就是失控状态下，你不会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是这样，如果都知道自己的行为在被控制的范围内，就没有失控的事件，对不对？ 对对对。 对，所以我很感谢你们，就是把我拉回来这个大平台。 太好了， 这就是我2016年的回顾了。 好，其实我们其实2016年，刚才随意瞄了一下，2016年大概就是第四季的那个状态。然后我们也聊了 什么状态？ 聊了就是那个电影啊， 那是第五季吧。 第五季是电影，然后第四季是也有电影，也有涂鸦、也有一些，反正呢好像都是一些很奇怪的找不到方向的主题、然后第七季我们到现在也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主题，我觉得有点苦恼啊。反正2016年唯一的成长跟进步就是至少我们还继续做这个节目做下去，而且还认识了八宝网络广播这个平台。 哦，对， 八宝网络广播是什么、可以再讲清楚一点吗？ 就八宝网络广播就是好事联播网的一个、新的一个企划案嘛，然后他们要做一个台湾第一家连接制作人和听众的随选随听网络广播大平台。 哇哦 哇哦，有出 APP 吗？ 真的是大平台耶， 有出 APP 哦。 要搜寻什么？ 就搜八宝网络广播， 英文是 BAABAO 八宝。我觉得我们2016年因为持续有在做这个节目，我们没有放弃，虽然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是我们没有放弃， 因为我们给自己规定要100集的目标， 至少100集。不是罗百吉，是一百吉。 罗百 吉，糟糕，又透露我的年纪。Oh no！ 他是谁啊？我 就是一个电音的那个 DJ 啊，电音。对，虽然我们就第五季来都是加入，然后就这样做，第六季又继续做什么次文化，做，因此蓝豆丝也得到了 疗愈， 疗愈， 没错。 然后我们也能够跟八宝网络广播这个大平台产生了一些连结， 这或许就是2016还能够有一点点意义的， 真的 的一点点什么。 天哪，2016我到底做了什么？如果除了八宝这件事情以外，我真的想不起来我2016做了什么。 因为你的2016关键字啊，代表 废 废。 听我说， 我觉得你很称职，你真的很称职哎。 还都是听我说，2016初期，我也不是，我是初期还保持2015那个干劲，你还记得吗？我试的做猫头，大家记不记得？ 猫头是什么啊？ 我试着用那个啊，就是那个去人家日本那边想要学招牌的立体招牌的制作方式。 哦，对， 记得吗？记得吗？结果 飞了一趟。 结果呢？我果然够废，做到那个头到现在还在我家，那个做到一半就不做，因为我觉得好累。 我记得你还试着练钢笔字啊。 那个更久以前了， 那是2011年。 那很早以前。但是那个这个猫头，这个制作招牌，这个技术我是有的，只是我没有那个心，够废了吧？ 你真的很称职啊，真的，你称职度100%。 如果我真当初把它忍耐的做完的话，我觉得我2016还算小有成就。 你就不用还愿了， 真的真的。嗯，好啦，好啦。那今天这个外传到这边了吗？ 我觉得好像也就到这边。 我也是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回顾一下2016年。事实上很多细节好像在你的生活中其实是改变你的一件事情，只是你没有发现而已。 就像有些我们的听众朋友，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在哪，但我还是向你们喊话。你们没有选择去听别的节目，或者是把你的生命去看别的影片，或者是做别的事情，阅读别的书，而你把时间切割了给我们，把你宝贵的一天24小时、一个月30天， 你不要提醒他们， 12个月就这样切割了给我们这个节目。 提醒他们，他们以后就不听了。 我们这节目，一不小心还要听1个小时啊！ 对， 而且这其中也只有。这其中里面就又套一句那个中国人用语，就是这里面的干物也只有蓝豆丝，其他都是水，其他都是水，没有营养的东西。哎，你还是愿意听我的节目，哎，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 没有没有，我觉得维刚你太谦虚了，真的。因为如果没有维刚的话，其实我讲再多都不会有人听得到。哎， 不会，我最近都一刀未剪。哎。 因为我 也是有受到细节的感召， 没有后置的话，我觉得我讲再多也不会有人听到，我们再怎么搞笑也都不会有人知道啊。 好了，我们最后在这边在节目中跟耳机前面的听众， 耳机前面 我们一起鞠个躬好不好？ 好啊， 数到三，一二三，好，我们鞠躬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啊！ 对，谢谢大家。 2016年可能不会有第七季， 2016年， 但是 对， 大家可以期待2017年。 对， 我们应该不会像2016年 这么 像， 对，不可以再许废这个志愿了。 我们要让自己变成一个可以上得了大平台的王大蛮。那这一集就到这里了， 好，拜拜， 拜拜， 拜拜。